望江边，江边有个乡，浪滩出了歌声，出了歌，领到我们的解放，领到我们的解放，一呀一族。 Boom, boom. 将来常有 长 湛蓝的江水 起波 起波 和你呢白云飘过大地子山金色的阳光照船帆 金腰将来照温度双手赢得丰收年 阿拉赫拉赫你那雷呀赫拉你赫你赫拉你赫你那 白桦林里人儿笑山 红杜鹃和这人走上幸福幸福路人民的江山万万年 阿郎和你呢喝你那马兰喝喝你那喝嘞 给根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乌苏里船歌来自八只眼演唱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接下来请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军港之夜》 在那遥远的地方长方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在那遥远的地方 他那粉红的笑脸 遥 想好像晚上明媚的月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我愿抛弃了柴山

去风光好， 风光好， 君你一家亲， 一家亲， 万泉河水情有情，我便斗笠送红军，军民团结向前进。回来伴我的情。